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殿下不在司红堂，云岚心中顿时一沉。好在跑出回廊时，在园中看到了太子殿下的身影，他正提着剑走回司红堂。父子决裂，不惜圈禁太子，对于东宫是侮辱也是危险。魏树君到来时，即使云岚早知道消息，也忍不住色变。至于荣浩，更是直接说了点大逆不道的话。但太子殿下仍然平静，像早猜到这结局。云岚从没见过他现在这一面，仍然是仪态端庄，但莫名觉得又有点不同。也许是因为手上拿着的剑，也许是因为表露了真实情绪，他像极明义皇后，极端正，极高贵，所以偶尔流露一点情绪会让人十分陌生，有种罕见的狼狈感。云岚本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等转过脚来，他才看见了那个树桩。上了十年的梅树，姿态是很美的，此刻只剩下一个树桩。他砍掉了他的白梅花树，云岚一瞬间错愕的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回到司红堂奉茶时，仍然垂着眼睛。他知道太子殿下为什么不让小颜一起被圈禁。天子危及四海，身边反而最危险，尤其现在是关键时刻。像那日他去狩猎，颜君玉就险些落入禁卫手中。圈禁之后，东宫是最危险的地方，要最细心的人负责，而那个人是云岚。他不信云岚。萧景琰并没有像洛恒提醒的那样彻底藏起破绽。东宫太子有破绽又如何？庆德帝当年也有为明义皇后训斥礼部的时候，萧景琰是交代了云岚看顾小颜的。云岚当时也看了，只是被小颜跑掉了。但是云岚怎么会看不住一个人呢？他从来无一策。小颜能逃掉，说明他想让小颜逃掉。至于是要小颜死在猎场，还是只是懒得看顾，让东宫看看小颜不顾大局的样子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说的那三个时辰，小颜没听懂，但云岚是听懂了的。那是他最难熬的三个时辰，他没有骗小颜。云岚心中如同刀割火尖，眼泪都要落下来，面上仍然一点不露，只垂着眼睛为他奉茶，轻声道： 殿下为什么不跟小颜明说呢？ 我不知道如何跟他说。 云岚不愿意看顾他，所以自己把他交给更安全的人，这是多简单的事儿。但小颜不信，因为叶良宇，他要如何开口讲叶良宇呢？就算昨晚表明了心迹，仍然绕不过这名字。云岚下去了，萧景琰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雪。他手中把玩的是宫中最好的玉，昨晚他是想问小颜要那块玉的。他从小用惯世上最珍奇的贡品，从来不在乎东西。原来世上的东西是有不同的，是小颜的玉就与天下的玉都不同。叶良宇安静走了进来，圈禁至少要持续半个月才算小成大禁，也可能是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分出胜负的那一天。他们并不慌乱，老叶相教得很好，刘邦赴过鸿门宴，越王勾践做过阶下囚，李世民都曾为人臣，权力的战场上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安危可以决定最终结果的。小小一场圈禁实在改变不了什么，东宫的触角早已遍布朝野，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些日子没有正式处理会有点无聊。司红堂被雪光映得一片澄澈，叶良宇从蜀地来，爱穿青，他身上有梅花香。聪明人有时也会做傻事，斩断的树如何救得活呢？他安静站了许久，两人都没说话。 都过去了，对吗？ 太子殿下没有回答，而是转过脸来看着他。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是我错认了人，让你背负了你承受不了的压力，给你无法胜任的考验，是我的责任。 叶良宇心都要碎了。怨怼并不可怕，浓烈的恨意，像小妍今天那样的愤怒都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他看开了，放下了。只有找到归处的人才有这样的豁达。 我没有遗憾了，良宇。 萧景琰看着他的眼睛这样告诉他，那山岚般的眼睛里一片澄明，所有的爱与恨都不再属于他。叶良宇的手有点颤抖，叶慎当年有没有这个时刻呢？蜀山的竹海翻腾，月色映照千里，这江山如故，时间却似乎走了一整个轮回，只有他还留在原地。叶慎最终保全高傲名声，至死都没有求饶过，但在那之前的无数个漫漫长夜如何度过，那一句句对自己的诘问，如果当初真就问到底，像个傻子一样不识趣地问到底，一定要他自己亲口承认没有任何可能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？叶良宇抬起了眼睛。 要是我还有遗憾呢？ 如果他嘲讽，如果他仍然愿意就当年的事来讨论一番，如果他还有没说完的话的话，但萧景琰什么都没说。 我很抱歉，但已经不关我的事了。 他没有不满了，那句叶家人有始无终，原来真的不是说给自己的。向冬日走漫长夜路，虽然狠狠摔过，但只要能到家，总能换上暖和衣服，喝着热汤睡一觉，一切就都能过去。有家的人是不会记恨风雪的。严君玉是他的答案。严君玉是在熟悉的房间醒来的，他以前就来过这里，只是没住过，还在这里过了一段十分难熬的日子。但他现在是东宫伴读了，也许是因为这缘故才能住在这房间里。这是皇后居住的长春宫的内殿，据说以前是太子殿下住过的地方，后来本来应该留给七皇子萧许住的，但他嫌无趣，自己住到偏殿去了，在那院子里称王称霸，只是用膳还是和皇后一起。严君玉以前没事就在宫里逛，也隔着云母窗看过内殿，十分精巧。据说庆德帝当年和明义皇后感情极好，宫殿都起名长春。但这世上哪有不会结束的春天呢？身上伤口已经上过药了，宫女也都轻手轻脚。明义皇后年轻时聪慧端庄，很有一国之母的威仪，如今虽然心淡了，宫中还是秩序井然。严君玉成天发呆，他们也不管，皇后也没提这事儿。严君玉不是傻子，他知道老内侍跟着自己是怎么回事。萧景琰不想自己在东宫陪他涉险，所以把自己交给明义皇后是最万无一失的，比在东宫安全太多。怒气是很容易消散的，剩下来的不知道是什么，只是梗在胸口。他仍然每天去练枪，从早练到晚，回来就吃饭睡觉，不去想东宫现在如何，不去想庆德帝会不会废太子。说恨是气话，怎么恨呢？萧景琰早吃准了自己，所以那晚看奏章看到卯时，还要跟自己说那么多话，句句都是好情话。敖季当年也一定是这样吧，不能走，不能留，也不能相守，清楚知道太子妃就在那里，隔着重重宫宇，触不到摸不着，言语不通，生死不如。他一定很喜欢太子妃吧，才经得起这一日又一日的消磨。练完枪回来，严君玉就坐在屋檐下发呆，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，手上握着萧景琰送给他的小麒麟。他现在知道这麒麟的来历了，那天皇后的女官看见眼睛都睁大了。明义皇后叫自己和他一起用晚膳的时候，就淡淡说明了来历。其实严君玉知道皇后现在很看重自己了，他被那老内侍带回来之后，皇后就来看过自己，似乎还和老内侍说了几句话，什么老三也有点糊涂之类的。 圈禁太子之后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，原本想依附太子的很多臣子都吓得一个哆嗦，也渐渐有人动了心思。圈禁不到三天，大皇子就开始频繁去庆德帝面前请安，三皇子也有门客做了首诗，引用当年李世民废太子成前的典故，赞颂唐高宗仁德，意图昭然若揭。权谋场上没有任何人是可以信任的，难怪云岚平时行事狠绝，即使这样也无法镇压那些蠢蠢欲动的野心。庆德帝不过是封了东宫，连圈禁两个字都没说过，年长的皇子已经按捺不住了。严君玉不是不担心的，但他早早在荣浩那儿学会情绪是最没用的东西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才有意义。他父亲战死的时候还很年轻，郎居胥沦陷，仗又没停，所以尸骨也没运回来，回来的只有一些旧盔甲衣物和一柄长剑。他母亲向来文弱，那时候却一滴眼泪都没落，连来报丧的将官也暗自呐喊。办丧事时是冬天，那年冬天又冷又黑，严君玉还很小，守灵时又困又伤心，哭累了就睡着了。醒来看见母亲坐在灵前，手上拿着今年做的冬衣。戍边将士家里年年做冬衣，严君玉后来念书什么风花雪月都听不懂，只是读到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，有种眼睛微热的亲切感。冬衣还在，人已不在。严君玉那时年纪小，不懂母亲为什么那么沉默，手指抚摸着冬衣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安静地落下眼泪来。他慌得不行，连忙爬起来。 阿娘，怎么了？ 严君玉的娘抹了抹眼泪，笑着说： 没什么，只是想到我们都没吵过一架，有些伤心。 他这句话严君玉一直记得，但一直听不懂。以前以为是说他们感情好，王侯子弟大多都是父母指定的婚事，夫妻一辈子离心的也不少，他们却感情极好，也没吵过架。严侯爷在时还悄悄告诉过严君玉，他曾经在乐游园见过他娘亲一面，只是那时不知道具体是谁。后来严君玉遇见萧景琰，满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情字，以为他只是因为遗憾，因为想说的话都没说。直到前天，自己站在皇后宫中的庭院里，雪霁后的屋檐都在滴水，太阳晒在他脸上，忽然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他和萧景琰也从来没有好好吵过一架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